可以这样说吧。然后实际上这个能力考察呢，在初中阶段啊，其实我们比如说体现了观察能力，实验探究能力，分析概括能力，运用物理知识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这是中考说明中明确说出来的。那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细细的去体会它，也就是不失我们现在所说的几个考出来。通过这些能力考察呢，要把我们学生什么考出来呢？这个可能在座的家长啊还有学生呢都已经听得很多。首先就是我们学生的这个课堂表现，也就是说你在课堂上所学习的这个学习过程，那么在这个考卷上应该有所体现。再有呢就是学生的这个九年积累。这个九年积累实际上我们现在要理解的话，一定是学生的这种知识还有他的这种能力的体现。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学生的就是这种社会大课堂所学的内容要考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要考出来。那么从这些实际上还有一些学生的技能，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实际上从课内课外都能够体现出来的。 所以从这个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考试说明引出来的是，那您觉得现在作为我们马上要参加中考的这批学生，重中之重要把我们的目光先放到哪儿？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实际上呢，现在不光是学生也好，家长也好，听到最多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呀，学生的这个实验不太好，这种探究题啊可能做起来呢不太好拿满分。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我们呢要细细的去回顾我们以往的这个考试题，实际上他这几年都在走这个方向。那么这些题我们大家要看一看，说什么题，这种实验题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技巧，在这点上实际上家长也好学生也好是不是真的抓住了。在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这里边呢，我也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在中考的这个物理考题中啊，有一类题就是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实际上这个题的分数值并不多，两分。但是呢这个分数值对于学生来说呢，会的就觉得这个题没有难度。但是呢有的学生呢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能把老师给我讲的这个东西背下来，我就能够参加中考，我就能够去找着他然后怎么去做了。其实这些素材啊，我们说现在考试素材有的是课内这个我们书本上的，也有课外的，比如说科技馆的知识，比如说真的是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常见的生活现象，或者说这些生活常识，我们没有办法去捕捉到它具体的内容。那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可探究的科学问题它到底体现在哪儿，什么是可探究的科学问题，在我们的考前一定要能清楚。那实际上这里边要想说到可探究的科学问题，就应该清楚有几个，什么是问题，什么是科学问题，什么是可探究的科学问题。 对， 我举个例子， 你说 比如说问题说哪种品牌的这个运动鞋更好啊，这就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个个人爱好的问题，它不属于科学问题。 是的。 再比如说为了减少污染和交通拥堵，应该限制小汽车的使用吗？这个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呢这个也是个问题，但是它也不是科学问题。 对的。 那么、就是、 什么是科学问题呢？ 对，什么是科学问题呢？我再举个例子，说哪些因素影响水结冰的速度呢？这就是一个科学问题。为什么它是科学问题？因为它可以通过实验收集数据予以去解答的。这就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这个科学问题我们说在这种问题下我们去解答它，但是呢我们要探究起来还是不方便。那我们现在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我用我的这个办法去探究出来，那我们需要让学生呢学会去提这个可探究的科学问题。那么这个可探究的科学问题也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用物理上的语言来说，它必须得有自变量和因变量，也就是说谁会影响这个结果，什么原因影响这个结果，这个原因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变量。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因变量。我举个例子说，物体所受的浮力与物体的形状有关吗？那这个里边就是咱们说了，具备了物体的形状就是我引起浮力变化的原因，所以它是一个自变量。结果呢浮力就是因变量，这两个量 可测量。 嗯， 所以它具备这个特征。再有呢，也能够通过我们的去研究得出结果来，就说是还是不是， 嗯， 这是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的。所以像这些问题就属于可探究的科学问题。 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就要首先是让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之中遇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警醒，那就是你问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一个科学问题，有这样几个标准，就是能不能够通过实验然后去验证，那才是一个科学问题的一个基础。那么怎样提得更好，还有没有要求？ 嗯，在提问的过程中啊，实际上这些问题我们呢，就是平时在学习过程中呢，同学也会在跟着老师的这种引导下，会想这个问题我这样提，然后我还可以怎么样提呢？其实也有几种方式，比如第一种方式，我就可以说了，某个变量影响另一个变量吗？ 嗯， 例如说导体的长度影响导体的电阻大小吗？ 嗯， 这样的问题可以提，而且这样的问题可探究。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改变某个变量，另一个变量会怎样变化，这样问题提的形式也可以。 嗯， 那么再有一种形式，就是说一个变量跟着另一个变量有关吗？ 嗯， 这样的提问也可以。你比如说17年考了一道这样的题，这道题呢实际上源自并不是我们课本上的一些知识。 嗯， 他问了这样四项。第一个说，用氧仪这种天文观测仪器观测太阳的位置有什么好处？ 嗯， 家长和同学实际上通过刚才我的这种说明，对这个问题就有一个明确答案。他还有一些选项，说声波的波长越大，声波的传播速度越大吗？ 嗯， C 这个答案说了，编钟发出的声音的音调高低跟编钟的钟体大小有关吗？ 嗯， 最后一个答案他又给了一个，家庭电路中电流的频率跟哪些因素有关。 嗯， 所以通过刚才我的这个说明，我们同学很容易就能把这个答案，就这个 B 和 C 找到。 对， 所以对于像这些问题，我们同学有的就见到他很害怕。 嗯， 其实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些问题它的特征，做这种问题这是必能拿上分数的。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呢就想，这是第一个关注点。 嗯，要提示大家， 嗯， 因为接下来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可能不太够说第二个问题了。嗯，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我们是中招直播的咨询，我主要是今天讲的是学科备考，两位老师分别是物理的老师跟化学的老师，所以呢作为家长朋友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把您的家里孩子比如说对于物理啊化学有什么头疼脑热的事儿啊，都可以跟我们发过来，我们请这个专家坐诊，然后给您把把脉，看看这孩子应该怎么样去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好的一个复习，包括在自己的一些知识的一个薄弱点上应该怎么样去加强。嗯，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65150822,65150833, 两部热线，您打电话过来，我们的编辑在导播间外，然后随时接听您的电话，把这个问题也可以随时转给我们的这个两位老师。好了，那最后呢还是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是学科备考的节目啊，分别是物理跟化学两个学科，所以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考生朋友们啊，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物理跟化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过来，我们让我们的老师进行一个解答。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另外一个是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两部热线为您开通。那物理学科跟化学学科有什么样的一些在中考之前，现在麻爪了，这个不知所措的时候，都可以找我们这儿啊。这个跟我爱问医生一样啊，这个请这个大夫坐诊，我们这老师就是大夫，帮你去解答这样的一些疑难杂症。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上半段的话题，继续有请来自于北京五中分校的物理学科带头人吴立东吴老师来做个节目。吴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讲讲，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实验探究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容易易错知识点或难题，需要大家在这个时候要抓紧时间赶紧要看一看的。 好，那下边呢我就接着来说。实际上现在呢，我说到了说我们现在的中考题啊，确实就变得浅宽活，活在呢，实际上刚才咱们说了，它体现在课内课外，包括科技馆，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问题。那同学所说的这个易错点，就是还是在这个实验题上，拿分起来呢，觉得确实它不能拿全。实际上这个原因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就是我们对这个知识，在平时咱们在复习过程中呢，一定要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不是这个知识的结果，不是这个知识点是什么，而是这个知识点到底怎么来的。我举个例子，还是用一个例子来举。 太好了。 那么实际上举说我们在这个可能家长也能也咱们举一个家长比较能够熟悉的例子啊，说我们拿一根通电的导体，通电导体周围呢，说我们在课堂上呢做实验，说在它的下边呢放一个小磁针，把这个小磁针然后放在这儿以后，发现小磁针指向没有变化，本来应该是放在这个通电导体周围的小磁针呢，应该是受力应该偏转了。可是题目这样说了，说它没有变化，经检查各元件都是完好的，电路也没有故障，让你猜想小磁针指向不发生变化的原因。这些学生就觉得答起来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做实验的时候，他自己知道结果，他并没有去关注老师在做实验过程中怎么操作的。 哎，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的呢，实际上像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些实验让学生在实验室里边去呈现它， 自己弄， 对，自己来做。 嗯， 所以这样呢，就会让他去观察什么时候他有偏转，什么时候没偏转。如果说真正的动手的，或者说真的仔细观察的，就会比这个只知道结果，这个题要答得容易。 就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还要靠实际的这种操作来去呈现。 对对对对，所以呢，像这些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咱说了，这些猜想，你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啊？那么学生如果说真的做过这个实验，那它很简单，就是小磁针离这个指导线肯定远了一些。就这么简单的答案，可是不知道的同学，这些题就拿不上分数。 你可能写一堆没用的， 对对对， 你还得让这个阅卷老师去挑你这个答案啊。 太对了，就是这样。所以像这些呢，就比如说再往下说，你猜想的这个原因以后，那我就知道这个方法我该怎么去做呢？这个那一道说的怎么做，那肯定是学生做过这个实验的，比没做过这实验的就要好做得多，这样也就能拿到分数。因此像这种易错点，就特别希望咱们同学呢，就是回去以后有条件的一定要走进实验室去做一做。这是我们现在这些年考试里边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那么对于同学来说呢，就需要我们去关注这些问题的生成过程，千万不要只顾这个结果是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多去想想这个自己在当时学习这样的一个知识点的时候，老师们怎么操作的？如果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在这个备考这个时间段重新做一遍。 对， 对吧？ 对对对。 或者找到老师说，能不能咱们再约一天实验室，我们再来一次，对吧？ 对对对，像我们现在吧，像我们学校就基本上就是要让学生呢开放这个实验室，让他真的走进实验室去真正的体现出来，我需要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了，那好，你就去实验室去做一做，利用中午，利用下午放学。那么有一些特别核心的实验呢，一些容易混淆的实验，然后让学生呢，我们可以利用课堂带着问题去走进实验室， 老师带着做。 对， 哦，真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需要去复习备考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其实在实验探究这段分值好像也比较大，对吧？ 嗯，对， 整个分值也比较大，而且它的难度好像也都体现在这个实验这块。 对，其实它的难是相对的。 嗯，啊，对，是相对的。更多的是考验这个，一是学生的动手能力，第二是知识整体把握的能力。 嗯， 所以难就难在它的一个综合性上。 对对对，实际上知识的形成过程啊， 嗯， 我们需要通过体现，对吧？ 嗯，对。好了，那这个刚才呢，我们讲了一些这关于整个物理学科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啊、题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难点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您觉得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比如说还有一个多月，我们就要中考了，我们作为家长或者是作为考生，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到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儿敲牢、敲死，千万不能在这儿丢分。 像一些这里边吧，其实我们家长可能也会看到咱们孩子的一些卷子，就会发现每个学校现在都在临考之前呀，都在去模考，或者说他都针对于中考的这种形式，我们再去练习一些。那么咱们家长一看，或者说通过学生的这一反馈，就会发现在我们的这种单选也好，多选也好，它里边一部分这个知识都是我们年年都常见的，年年都考的，像这些就一定不要失分。 嗯， 所以这些有易错的，因为有这些易错的原因在哪儿？易错的原因它都来自于生活的情景。 嗯， 那么这些生活情景有可能我没有见到，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排除的方法，或者说我们看这个图景，然后呢，去真正的体会到这个图景它在表述什么内容。所以这样就能够减少我们这些易错点的这些问题。 所以您谈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怎么能够读懂题干，在这上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 说这个题干，实际上在这里边呢，我是这样想。那我们有的同学可能说我一目十行就看过去了，他没有抓住这个，那一定要通过这个图景，因为现在的考题图景比较多，那么通过图景看他下边的说明，他说的这些关键的词语在哪儿，实际上这叫抓我们的物理知识，他抓知识然后去分析情景，这就是我们题干中里边所体现到的。像后边有一些实验问题，实验问题呢，实际上它也有一些题干的语言。我举个例子，咱还是举个例子来说，说比如在这里边我们前边考过这样一道题，说我们生活在电磁波的海洋中，当需要防止电磁波干扰的时候，通常用金属壳将电磁波与需加以屏蔽的区域隔开。 哇，这个题好长啊。 对，避免电磁波的进入，这种做法就是电磁屏蔽。他做了一个介绍，那对于这个介绍实际上就告诉我们同学，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怎么去操作。他说中国科技馆有一个金属小屋，侧面的大窗上镶嵌着一块电磁屏蔽玻璃，给了我们一个图景，然后就说了，让你根据请你自选器材设计一个实验，检验这块电磁屏蔽玻璃是否能够屏蔽电磁波。实际上在它的前半句话就已经告诉我们怎么做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这好像是误导项，它其实已经给你了。 对，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用手机就很简单，我们在屋外屋内去做这种对比实验，这道题就很容易解答了。 就是别把它想复杂了。 对， 对吧？ 对对对， 其实别把它想复杂了。 所以这就要抓题干的语言。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针对不同分数段的学生，您觉得现在复习备考的方法有没有一个区分？那在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在这段应该复习到哪儿了？ 这一阶段实际上我们一模已经开始了，各个区的一模卷子已经来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实际上每个考生应该是针对着中考说明，然后按照他的知识点呢回忆一下我们的基础知识。那么这些基础知识是不是我们能够对照着中考说明的这些点，然后能够一一的把它呈现出来。如果说在哪儿断掉了这一条线索，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咨询老师，或者说我现在觉得还可以，那需要我们就要去做一到两套的这些模拟题。因为本区肯定都考了一套了。然后我们可以呢看一看这一套模拟题中我们自己的这个漏洞在哪。如果说我们自己把控不了这个漏洞，我们就可以还是去咨询老师看一看，哎，我这类问题到底是哪个知识点的这个链条断掉了。因为我刚才说我们要考察的这个知识的形成过程，这是我们今后考察的方向。那你这个断掉了， 让老师一定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衔接上。所以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前期和现在需要做到的。如果说现在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那说再出现的问题，可以家长呢帮助咱孩子做点几项事情，比如说把我们这些选择题给他改成什么呢，改成判断题来进行练习。这是一个办法。对吧，那这个判断对错实际上是对于知识的这个形成就有一个再次实际的过程。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些错题进行整理。整理之后我们看一看它是不是这些错题都针对的是某一个知识，然后这样呢把这些相关的知识呢进行给它去整理在一起。我们去分析看一看这个问题的根结在哪。如果说这些错点我们进行整理之后啊，发现它确实源于我们的观察和我们的这种实验操作，那怎么办？我们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进行情景再现，走回实验室，回到实验室去看一看我们这个问题在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环节的漏洞。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其实您谈到这个，我就突然想起了自己当年中考的时候，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成绩相对比较好的学生，我们的老师物理老师曾经给我们出过一招，就是给这些同学出过一招，我不算最好的，给这些同学出过一招，就是在你看到考试说明以后，你能不能按照考试说明的要求你自己出一个题，就是因为你做过很多题了。比如说这个知识点，比如因为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会儿就是物理还有什么学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动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出一个动量的问题，你自己出一道题，其实这是一个能够让自己熟悉这个知识点最好的过程，怎么能够设置问题，然后通过这个设置你就能够有一个解答。这个他们当时出了这个题以后，我觉得好像对于这个整个全盘掌握知识点可能会更好，但是这不是每个学生可能都适用，因为这个还有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哈。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啊也在让学生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是比较好的学生，他对这知识点已经一个一个点已经清晰了，我们可以让他根据这一专题的内容呢让他做一个知识导图，就这样一个思维导图，到底这个知识前后的这种连贯是怎么样的，他的这种线索到底核心在哪，可以让学生来去做这个尝试。还有呢，就是我们还可以让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真正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就是我们可以让他自己去编一些问题，根据一些情景，然后呢去呈现这些问题， 把知识点结合到一起， 对， 弄一道大题，第一问第二问第三问啊，很有意思。因为时间原因，最后大概几分钟时间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就是考试的技巧的一个分享，有没有一些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考试技巧上有没有一个能够让大家做题能够稳准狠的拿分的。 好，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是的。 那么像我们在对学生做这种考前培训的时候呢，就会跟学生说，拿到试卷的时候第一一定要冷静，不能说拿到试卷一看到我有不熟悉的情景，或者说我真的有这个正好是我痛点的地方，那千万不要去慌，用这个巧用这个五分钟干嘛，一定要先浏览一下这个试题，看一看对于我个人来说它的难易程度是怎么样的，然后我立刻就把我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做一个最应该是最快的一个断定，也就是说我这些我先做哪儿，我后做哪儿，我自己应该有一个心中有数，所以这个是需要做到的。那么知道这个在做题的过程中呢，那么现在呢也是在陆续的监考过程中会发现学生选择题最后他涂不上机读答这个答题卡，他没有时间了，他做完了以后他没控制好时间，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还是建议做完选择以后，那么为了避免这种真的是非智力因素失分，那我们呢就是做完选择题先把他答题卡填好，这样以防我们最后真的是手忙脚乱填错了位置，或者说真的横竖填错了，这些都是避免的。让这样呢你填答题卡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心态呢实际上是一个缓冲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一边涂机读卡一边呢实际上你是在平静你的心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考试过程中应该是看一看咱们的考生是不是能够借鉴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些说有一个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上午北部有浮尘，局地有扬沙，山区有分散性降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刚才继续我们的这个考试说明，尤其是化学方面考试说明的话题，有请来自于北京二中分校的化学把控老师张先生张老师。张老师，咱们继续啊，这个究竟哪些分数和包括题型的变化跟大家来说一下。 是的，刚才毕竟已经出了32分嘛，所以咱们都需要调整休息一下，是吧？ 对，十几分。 咱们再来回忆一下，刚才17分分值最高的是科学探究，当然是包括咱们的基本实验。然后是那个15分的身边的化学物质，应该说最有化学味儿、最有化学特点的。可能同学家长还不太明白，这个身边化学物质包括什么呢？就是咱每次考试当中，化学试卷里面的化学方程式，无论是学过的方程式，还是陌生的信息型方程式，它那个分值将来都属于身边的化学物质，还是很重要的。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化学过去所说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那就是物质构成的奥秘和那个物质的化学变化，这两个考点呢各占5分，然后最后还剩下3分是化学社会发展。那可能有同学质疑说，这个咱们学习化学也是为了应用于社会啊，那为什么这个只占3分还要减少呢？是这样的，今年也是中考改革嘛，所以咱们的每一道化学题它都会有个生活或生产实际的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当中就会充分体现咱们的化学与生活的联系，密切联系。所以呢，我觉得单独再考它，应该说呢，从这个45分总分来说，就相对来说呢就需要调整一下，这个原因。 好，这就是整个题型知识点包括这个分值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今年对于这个不管学生还是老师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年，因为第一年改革嘛，所以在这个带大家复习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问题出现。所以我们在想知道，现在就是临近中考的过程之中，化学学科刚才您谈到了这主要是3大块，那么究竟哪一块可能是最容易丢分的，查漏补缺，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堵上的， 其实这样说，从分支来说，那好微品当然是化学实验与科学探究。 嗯， 但是呢，我是这样想， 嗯， 也是今年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 嗯， 改革元年嘛，所以我们作为化学老师，特别像我这样教的也是二十年以上的化学老师， 嗯， 说实话也经常在初三，所以呢，有时候自己这些东西都感觉太熟了。 嗯， 那么今天改革对我也是一个促进，重新认真审视一下。嗯，那么化学，最后分支都在哪儿？学生容易在什么地方丢分？ 嗯， 我觉得是这样，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关注。 嗯， 一个呢就是要重视基础，这个基础题考察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咱们化学学科要考察的重点内容。 嗯， 第二个就是综合题，综合题考察的是什么，它是一个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那么对学生来说可能就是学生个人的难点。所以我想呢，这个基础和综合就是咱们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嗯， 那么首先说这个基础题的这个查缺补漏，那么基础题咱们怎么能够保证这个不留下漏洞，不留下死角？ 嗯， 那么还是要用到咱们的中考说明。中考说明里边刚才说的它是很细致的，那么我想咱们的在座同学，你们是不是对中考说明也很了解？ 嗯， 比如说最后说的化学社会发展只有三分， 嗯， 那么这三分中考说明里边有四个考点， 嗯， 那分别是什么呢？四个考点，一个是化石燃料与这个新能源， 嗯， 第二个呢是燃烧条件，第三个， 嗯， 对生命具有重要意义的六大营养素， 嗯， 第四个某些元素如钙、铁、锌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嗯， 那么三分四个考点怎么处理呢？很简单，那么燃烧条件一定会在实验当中也会考察的，所以第一， 嗯， 我们必须要掌握，第二我们可以把它灵活到其他题综合去掌握，那另外三个考点你是不是都落实到位了，比如说， 嗯， 这个三大化石燃料，比如说各种新能源，这是一个考点，然后三种这个必考的元素，钙元素、铁元素应该考的可能性更大， 嗯， 然后还有锌元素，再有六大营养素，是不是都清楚每种食物当中富含什么营养素等等，这是很清晰的考点。 嗯， 如果再举一例的话，物质的化学变化，物质的变化，化学变化一共五个考点，正好最后占五分，所以也是十分清楚的， 嗯， 那就是五个考点嘛，那么我可以这样说，是不是一分一考点呢？ 嗯， 咱可以初步这样去理解，对吧？ 嗯， 比如说咱同学可以想一下，第一个区分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必考吧， 嗯， 第二个识别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咱都知道，第三， 嗯， 识别四种基本反应类型，那很重要的，第四，质量守恒定律，当然是从微观宏观角度去认识它。第五，正确书写方程式和进行简单计算。 嗯， 那正好一一对应了。所以你这些是不是落实到位了？我想，如果咱们同学，首先你把每一个考点对应的内容，你都脑子里十分清楚，你脑子心里有数，我知道要考什么，而且我都准备充分了，那么应该说基础知识这一块呢， 丢分可能性不太大， 是不是？ 对，嗯，很好。这个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其实也让我们的在化学学科的复习上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这样的一个，咱不能说套路啊，但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矩，能够一步一步的知道该怎么样去复习。但是我相信，肯定在这个每年，就因为教学，你刚才也谈到二十多年了，有一些是易错点跟难点。 嗯， 那么易错点跟难点这块有没有一个提醒大家需要去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他出的题型上，包括题干上，可能会经常容易藏雷的啊。咱们这个土话讲的是容易藏雷的，那哪些是容易藏雷？ 是这样，因为如果咱们真的问一个同学说你什么地方有问题啊， 嗯， 我估计首选是科学探究， 嗯， 然后就是其他一些题型，比如说像这个生产实际分析， 嗯， 等等。那我想的就这样，我首先以一个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为例，然后说一下，然后呢其他的咱看情况再或多或少的来说。 好， 首先呢这个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呢，我觉得它作为这个灵活题呢是对，咱们有一个特点，我刚忘说了，主持人，是这样，咱们虽然是一本中考说明，但咱北京市现在各区县用的是两套教材，各城区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各郊区用的是北京版教材，但是呢我们中考命题的时候会兼顾这个两个版本的教材，这个同学们不用担心。 嗯， 为什么想到这件事呢，就是无论是哪个版本教材，我们要解决这个灵活题综合题之前，首先要回归基础，要把教材的问题都弄清楚然后才行。比如说实验原理分析的问题，实验原理分析让我说呢，就是我指基本实验及其原理分析，它主要考点一个是压强的变化，一个是微观的解释，还一个实验的细节。那这个比如像 微观解释，那么就是从这个反应时这角度去解释它，或者从质量守恒定律去解释等等。那么至于说这个实验当中的细节，需要也是我们五个考出来当中的，考的是你实验真正的课堂表现，你是不是真正动手做过这实验，当时体会是什么样的，就是要考出来什么结果呢？做过实验的人要会做这道题，你只是做题没做过实验的同学可能真的就会丢分。 嗯， 那么最后就是这个压强问题。压强问题呢，那如我想回归一个教材，无论是哪本哪个版本教材，我们都会有一个检查气密性的实验。 嗯， 初中化学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基本操作。 嗯， 那我们可以回想检查气密性，我们的操作是什么？有了这套装置之后，先将导管伸入水中， 嗯， 然后再用手握住试管壁，看到导管口出现气泡，再松开手一段时间，导管中出现一段水柱。好了，整个这过程我分为五个阶段。那么这五步，我问一些简单问题，同学们考虑一下，你是否能回答？第一，每一个步骤我要问的是为什么？第二，每一个步骤我要问的是能够如何代替它、变通它。比如说，第一，先将导管伸入水中，为什么？我们要使装置密闭，只有密闭装置才能谈到气密性的问题。那好了，如果要是不把它伸入水中，那么还有其他方式如何密闭呢？ 嗯， 关闭弹簧夹，关闭止水夹，很简单的。 嗯， 第二步，用手握住气壁，我们在干什么？用我们的手的温度给它升高温度，让它热胀，让它升温，使它压强增大。那么有没有其他变通措施呢？要是压强增大，我们考虑影响压强的因素，一个是温度的高低，一个是气体的总量的多少，一个是容器体积的大小。那好了，我们使压强增大，除了升温之外，还可以产生气体，还可以减小容器体积。有些奇怪，怎么可能减小容器体积呢？如果我这套装置胶塞连着一个这个注射器，我推动注射器活塞，不就相当于减小它体积吗？那也是增大压强。那好了，反之减小压强是相反的过程。 嗯， 第三步，我们看到现象出现气泡，那么为什么出的是气泡？因为在现在导管口，原来在导管口是气体，所以出来是气体。如果导管口是液体，出来就是液体。那么这个应用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将来的复杂装置里边，短导管出的肯定是气，因为它导管口就是气体。很简单，这道理跟我们挤车一样。那么地铁为什么我们都反挤扒车门的？那很简单呀，他的车门堵着，将来挤下去是谁呢？肯定他得先挤下去，这没错吧？ 对。 然后第四步，松开手，松手是在干什么？降低温度，降低温度。那好了，是在减小压强，和刚才说的一样。那么我的改进措施可以吸收气体或增大体积，但是顺便也可以问一句，在我松开手的时候，其实装置内现在的压强跟大气压强比怎么样呢？其实还稍稍大于大气压强，但为什么会减小呢？它跟刚才我捂住它的时候相比较，它在降低。好，最后出现水柱，水柱是什么？这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堵在管口的是水，所以我进来的就是水，和刚才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件事有什么应用呢？那么如果一复杂装置长导管走的是液体，第二应用，这个水柱，这是我们想看到现象。如果不小心出现水柱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不是一个松开手，是一个降温很明显的，那不就是倒吸吗？倒吸原因来了，减小压强。那我们如何防止倒吸呢？或者保持压强不变，比如说持续通气体给它压强，或者不能降温持续加热给它压强，或者怎么办？干脆断开装置。所以我们就从一个简单的检查装置气密性，我们就可以引出这些。那其实你可以回想一下，在你遇到的各种复杂的这种实验原理分析题，涉及到这个压强问题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离开我说这些。当然我后边还有一些问题还是从这个气密性引出的，我这次我就不再解答，只是简单提一句。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洗气瓶叫多功能瓶，如果用这样的瓶子能不能检查它的装置气密性？按刚才说的，装置里边试管中有水，能不能检查气密性？水没有没过管口可以，那么水没过导管口还能不能查气密性？等等这些吧。 我们都可以。 对对对， 这都是需要去 都是一个我们最简单最基本的实验，如果把它分析透再解决综合问题，就会比较轻松的。 其实通过您刚才所说啊，我因为很久没有参加过中考了，太久没有参加过中考，也没有孩子到那么大。我觉得现在理解起来，就是现在的化学题还是需要去分拆知识点，一步一步的去做，它还不是说你要归堆一起闹弄。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你能够把知识点拆开，你能够了解到的话，读题读懂了，那其实这个分数你应该是能够拿到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我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哦、 一方面是这个没有问题、哦哦、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想咱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嗯、 就是我们出题人一道综合题怎么来的、 嗯、 我们是把一个两个三个或者甚至于更多个小的知识点、 嗯、 小的题型、 嗯、 给它一个一个累积起来综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做题应该进行的是什么、 嗯、 是要拆分。 嗯， 我把当初出题的工作反向来进行， 是 我把一个综合题给它拆下去，拆开成简单的，你能看到简单的，行了，那说明你真的学明白了， 对， 然后就达到主持人那个境界了。 对，这个谈不到，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做题的时候，经常这反正出题人也坏啊，确实坏，这经常是给一些那个诱导项啊，这让大家可能会想往别地儿想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返璞归真，因为。归了包堆就是这么多东西啊，对，就这个刚才您谈到50多个知识点、 嗯、 那么这50多个知识点里面它一定是在这个题目中出的，它不会超纲，对吧？ 没错， 咱们这没这多少年也没超过纲了好像，对吧、 嗯、 我记得原来我上学那会儿还有超纲题，对吧，一出超纲题那这同学就骂的呀，真是但是现在既然不会超纲了，而且整个题目的状态也是更灵活了，所以呢在这一点上也希望各位考生在复习化学的时候还是要把每一个知识点的抓牢啊，抓牢，然后把整个也是像物理一样把这个步骤搞清楚，然后再去做可能会比较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备考方法了，那么在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的时候，化学我们在备考方面应该去注意哪些内容？ 要说备考呢是这样、 嗯、 我觉得首先咱们经过从三月份开学以后开始到现在、 嗯、 这个一模两个月的咱复习时间、 嗯、 应该和同学们都有一定基础一定积累。那么在现在开始算呢，我想是把时间段可以分为这样，大概就是二模前二模后、 嗯、 然后考前三天和考前半小时这样四个阶段。 哇，这么细 啊、咱们现在只说这个二模之前、 嗯、 我觉得二模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突破我自己的弱项。 嗯， 这个我退回避一些敏感词，我说弱项，因为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我想说的本意是要突破难点，但是呢，对于有些同学来说，基础知识就是你的难点。那我觉得你首要要抓住基础，毕竟咱们基础占绝大多数的分数。 嗯， 你拿住基础之后，基础能不丢分，然后咱们再说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东西。 嗯， 至于说这个易错点呢，这个也是现在要关注的，比如说像这个，当然不同题型不一样。 嗯， 这个有些技巧，我们要突破难点嘛、 嗯、 像这个比如说科普阅读咱们的化学阅读和语文阅读是不一样的，这个阅读几乎没有让咱们去抽象概括的结论、 嗯、 让咱们去回答的往往就是原文的摘抄，看能不能看明白，能不能找准。 嗯， 然后第二点，科普阅读里往往有图像分析，图像分析让你找什么，让你找影响纵坐标这个因变量的因素有哪些。 嗯， 同学们要清楚，第一，横坐标天然就是纵坐标一个影响因素自变量之一。 嗯， 第二就是如果这个图像是多条曲线对比，那么这个图例它也是第二个影响因素。 嗯， 好，第三件事，多选题，你要文章当中去找，要找全文章都会有的。第四，让你写建议的时候， 嗯， 我也建议大家写两句话，第一，原文当中摘抄一句和你想法差不多的，第二，如果还感觉不过瘾，把自己的想说的话自己再说一句自己的这个原话。 嗯， 至于生产实际分析，我想给同学们建议就是千万别多想，也不能少想。不多想是因为真实的生产过程很复杂的、 嗯、 我们老师提炼出来给你变成一道考题肯定会简化一些东西，老师没有告诉你的那就是你没必要知道的，会干扰你做题的因素，你不要想太多。那第二不能少想是这个流程给出来的东西该看的都要看到，每一个装置进来的有什么出来的有什么要看完整。 嗯， 最后第三就是陌生方程式你要写完整，条件要写全。好，然后呢再说一个。 嗯，你还有是哪些方面是需要？ 看时间不够。 时间还够 就行、 嗯、还有十分钟。 嗯，然后先说一个这个吧，就是综合一下说，就是语言表达方面。 嗯， 语言表达其实应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同学们要注意的是几个方面，表达的准确性，表达的完整性、 嗯、 表达的针对性。比如说表达准确性、 嗯、 我们说实验目的时候要说探究某某因素是否对因变量有影响。 嗯， 一般是这样说，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这实验嘛，是目的。 嗯， 那么当说一个实验结论的时候要养成习惯说其他条件相同时，然后随着某自变量的如何变化，因变量会怎么变化。 月月的关系，这个细节可能和物理要求不太一样，这个也请同学要注意，各学科可能会有些微小的差距、差别的。当然也不要生搬硬套，像咱们这个期末考试试调研卷里边，那么两个音变量，一个是颜色红色，一个是蓝色，那怎么比较谁越深？那不可能的呀。 嗯， 只能说有影响。 嗯， 第三个，如果让你从微观角度解释，那您答案要落在这种分子原子的变化。 嗯， 然后如果让你说反应化学反应的实质，化学反应实质就是微观角度的。 嗯， 那第五也是一个细节，比如说你要说看出题问你的是什么，还是试调研卷里边他说的这个灯火试验探究空气中氧气的是什么呢？是氧气的含量。 嗯， 你不要说氧气有无，也不要说氧气多少，它是一浓度，是一含量的问题。 嗯， 第二表达的完整性，比如说实验现象的时候，它可能有多个装置，你要说清每个装置怎么怎么样。 嗯， 然后像这个还有时候出题人让你解释两件事，为什么 A 和 B 两件事，那你要分别说因为什么因为什么。 嗯， 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有时候实验题他提到为什么用这个实验当中用氮气做保护器，那我就要答全面，第一要用它隔绝氧气，第二为什么用它来隔绝呢？因为氮气化学性质稳定。好，第三答题针对性，那么针对性呢，这个答题比如说燃烧条件，涉及这种问题的时候，看他问的是什么，根据人体里边对比的实验，他研究是哪个燃烧条件，研究的是谁，控制的是谁，你回答要准确。 嗯， 第二比如说人体里问的是为什么二氧化碳能向上排空气法收集，那只需要回答因为它密度比空气大，并且不与空气中成分反应。如果人家问的是为什么二氧化碳不能用排水法收集，这时候再说它能溶于水，也是能溶而不是易溶，还是要准确。就这些是需要同学们注意的。 其实您谈到这儿以后，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化学学科培养我们更多的孩子的一个科学精神，那么包括就是求证，然后包括到最后给结论的时候，每一步都是规范化的。 是的是的。 这个规范化其实有分值嘛，就是比如说我要是答的不规范，比如没有这个之前您说的一些结论啊，然后包括求证啊这样的一些表述的话，会扣分吗？ 一定会扣的。 你看。 就比如说这个实验目的没有前面这个引导词动词的话，没有行为动词，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实验结论，那得不了分了。 对， 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一些这个考试的细节上也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你不要因为这个本来应该能拿分的地方然后我们丢了分。 是的是的。 因为你所有可能都做对了，只是您在表述上你没有能够答全面，然后丢分是太可惜了。好，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些包括复习备考包括考试的一些方法，咱们继续，因为那个咱说到是二模前二模后呢。 那好的好的。然后二模后呢，我想距离中考时间应该相对来说比较近了。 嗯， 在这个时候呢，首先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因为二模的成绩是高还是低影响我们正常的复习，我们该怎么复习还是怎么复习是有一定计划的，这时候需要我们查缺补漏，这时候我们要回归一些相对来说更基础的东西，我们能拿分的东西，因为这时候客观的说，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些个特别难的题特别综合的题，没有太大必要，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经过一年的学习，如果真的还没有完全掌握，那么这时候通过两周时间不是太容易的，想融会贯通。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这时候怎么能压到真正中考考什么样的题呢？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再精力花在这儿，一定是查缺补漏，落实基础东西。同时呢，在这时候我也要提一句，就是我们各区模拟试卷的应用，因为在这阶段一定我们会做到各区的模拟试卷。这个模拟试卷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应用，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按类别来找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各学校老师经常给同学们小的测验，我们平时考试还有期末考试一模，我们都在干什么？其实就在帮同学们发现问题，发现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回想一下，你的去年就是上学期末考试时候化学你多少分，你丢了几分，你几分都怎么丢的，还记着不记着？假如说你现在记不住了，那我可以这样说，你连自己之前什么地方丢了分都没有记住，怎么能保证下次不犯相同的错误呢？所以我想呢，我们要充分利用我做过的试卷，我的错题。第一，我要找错题改错，改完错之后没有完。第二，我要把这道错题归类，从考点题型两方面归类，归类之后，第三，我要举一反三。你说我是在我找不出合适的题，没关系，问咱们每位同学化学老师可以帮助你举一反三，练相同的题。好，第四，我举一反三发现我都过关了，那你可以没问题了，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解决问题，就可以逐步提高。第二个就是用各区模拟题干什么呢？我们要 研究各区模拟题，特别语言表达方面的这种表达。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咱们要学会如何表达更加准确，说白了更容易拿分。 嗯， 这个就是在这个二模之后需要做的。 嗯， 至于我说的考前三天呢，我想这样，到考前三天这个阶段了， 还做卷子吗？ 当然别做卷子了，但是不能不做题，还是要保持状态。我想就像咱们运动员要上场比赛之前 热身 呀，对吧？这个状态要保持，手是要热的，但是呢，就脑子要保持热的。这时候一个细节要调整这个作息时间。我们往往现在很多夜猫子同学很认真很刻苦，每天刷题到半夜，但是这个不行。我们中考可是在上下午去考的，我们正在中考时间。来适当的保持这种状态， 哎，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正好在化学考试的时候，然后你来做化学题，能够锻炼你的生物钟。 没错没错。 然后在那个时候，你的头脑最兴奋。 把时差倒好。最后考前半小时。考前半小时是看什么呢？我想这件事要看什么，需要一个事先的积累。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复习，我们就要总结出一些我自己的错题，然后我解决了的没有关系。有一些是我知识方法能力上的问题，有一些是我不该丢的分，无论什么问题都没关系，我要总结出来。总结干什么？我写在一张纸上，这个或多或少着自己情况去斟酌。那么到真正考前半小时，别想别的，我只要看这张纸，我曾经出过什么什么样的错。好了，今天我就一个任务，不犯相同错，就算完成任务，圆满完成我中考任务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每一步骤都有自己的一个时间点上有自己的任务，那大家把这个任务这个把握好就行了。因为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最后再简单说一下考试技巧上，有没有必要说先做生物还是先做化学？ 我当然不能说先做哪科了，但是无论先做哪科，我希望同学们掌握好时间，就是你这个学科千万不要超过40分钟，我建议两个时候合起来一定给自己留10分钟的富裕时间，因为检查等等的备用。然后化学学科的时间呢，我个人建议如果咱要算40分钟完成的话，选择题分钟6分钟到头了，或者5分钟，生活现象解释阅读和生产实际分析这三个各5分钟，然后基本实验机器原理分析和探究各10分钟，这才正好40分钟，根据自己情况进行微调就可以。 这个是一个时间的把握，到时候那个我们如果今天没听清楚的朋友可以呢听我们的回听，在听听 FM 上找搜教育面对面，然后呢可以听到最后这个张老师对于整个的分这个整个时间这样的一个把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明天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总结，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物理化学我们都有。好了，最后这个一分钟的时间，两位老师还有没有需要查漏补缺的跟大家要提示的，或者一些寄语祝福都可以送给我们的同学们，包括自己教的学生们也可以啊。 对对对，我想先说一条，对，刚才听张老师在说呀，是这个科普阅读，我特别想提醒考生，物理的科普阅读和化学的科普阅读确实是有一定的区别。像物理的科普阅读，从去年开始啊，就已经不再是从文中然后简单的找出这个知识点或者细节，而是需要通过阅读充分理解其中的理念，物理的本质。那么这样呢，在你通读之后，然后用他的这种理念解决生活中类似的这些实际问题，那么像这些题目呢也会出现一些呢与我们实际生活相关联的，那么发挥学生的这种确实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点呢确实和化学还是有区别的，这里边也特别想提醒咱们的考生。 好，因为时间原因还有最后50秒钟，有没有要送给自己同学生们的祝福？ 那我们就一起确实希望我们的考生啊能够沉着应战，然后能够在咱们所说的改革的元年能考出自己的最好的水平。 好，谢谢吴老师。张老师， 我也引用习主席一句名言，要幸福就要奋斗，希望同学们通过自己不懈的奋斗都能成为圆梦人。 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节目。那么作为其实二中五中都是我的母校，我也要给这个母校打call，现在流行话叫打call嘛，这个也要为这个学校打call，马上要这个小升初的这个报名了啊，这个东城区这边有派位，欢迎各位报考我的两所母校二中跟五中啊，都是非常好的学校，听老师讲课多过瘾啊，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儿。好，我是姚迪，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我在春天里等你，我在油菜花海里等你，相约守农，相约守农子谷伊甸园，6377-9779。